相遇的幻想点一点重量，轻轻放身旁，时光慢慢笑我出发往梦里逃，秒针往右绕，回忆往左飘，那是两个人嬉闹，两个人笑，一个人追逐，一个人跑，三月份四场雨，五点钟转着伞走过老胡同，那是没功夫思考，没功夫吵，有的是想念彼此的好，我在午后抱着琴睡着，你在微微的笑，在同样的地点，这一场冬眠没约好春天，没算好时间，背对全世界笑或未动的情节，窗外飘着雪，我还睁着眼，那是两个人嬉闹，两个人笑，一个人追逐，一个人跑，三月份四场雨，五点钟转着伞走过老胡同，那是没功夫思考，没功夫找，有的是想念彼此的好，最后分别的如此潦草，我们还微微的笑，不知疲倦，静止在同样的地点，这一场冬眠没约好春天，没算好时间， 只能得到